I'm sorry. 22:05: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22号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这首歌曲来自 Maroon 5， 他来一个开场的名字叫做 Lips on You， 吻在你身上吧，应该是这么说啊。但他不是 Kiss on You， 他不是 Kiss You 那种，他是更贴切一点，他是 Lips on You， 就是你的嘴唇在你身上啊。将唇吻在你身上啊！你们都知道，亚当他这个人，他有的时候他这歌词吧，就是比较露啊，而且还比较 直白。 大家给送了他一个雅号，我在这里就不便说了。但是亚当他这个歌词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 话说上周呢，你沉默，都没有来到直播间 哦，是吗？ 就是我一个人撑了好几天。 是，我是、那个事情就是，我虽然身体是可以，但是我怕传染你。啊，但那种， 可是你还是 那种咳嗽， 尽你所能的， 是 传了一些哈。 啊，你也中招了？ 还好吧，反正就是不太舒服哈。这个下了节目之后回家吃点药啊，白天的时候养一养，晚上呢还能继续撑场面啊。但是呢，主持水准，我觉得是大打折扣的啊。 哦、那是真是因为没了我，还是因为我害了你啊？ 反正呢，男左女右已经十多年了，北京乐广播呢，明天也25岁了，男左女右。如果想在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平台当中啊，继续保有他的这个节目水准的话，我想我们作为这个当事人啊，身体健康很重要， 身体健康是确实很重要。 好吧，有些嘉宾三天两头的生病，隔三差五的不来， 这个我 反响很不好。 我争取这周来一个大满贯啊！ 我当然也批评某些人啊， 哑着嗓子我得来一大满贯。 1496红了，我马上也把我们在直播间的样子PO上去哈。我想用一首很 happy 的歌曲来开始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啊，男的女的都到齐的版本的男左女右，一起 happy。 All together now。 一起 happy。女孩你别错过，今夜很美好。I'm so happy now。一起 happy。我们的世界里欢乐多到爆。I'm so happy now。 真的像女明星，又亲切的像我邻居，一场 party 刻骨铭心，今天大家聚在一起，围绕那爱的抱抱，啤酒的泡泡，她开始唠叨说现在多糟，一天到晚对着电脑，再不出去玩就要变老，那繁华都是梦，多久没有出去疯，没有酒哪有肉，那就给我酒，说走就走，你没有妹就不喝酒，像个老古董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理由很多，别说跳不动。 Tonight we party all night long。 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我们的世界里欢乐多到爆。 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女孩你别错过，今夜很美好。 当演出结束，真正的秀才的开始，昂刚刚灯光开始亮，那好戏又要上。阿月说热狗你喝起来快，带动气氛有点僵，谁要一起哈皮哈皮，你快来过这里帮我忙，这里是我的庆功宴，你要来就穿得轻松点，三男性你都来相见，哦现在全部给我进宫殿，一起动起动起动起来，连空气里面都是海，把音乐吹到风景。 We are ready。这里是 High High Life， It's your captain Hazel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跟着感觉走。 感觉好爽，天色在泛黄，跌跌撞撞，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玩到早上，电话又在响，什么状况，或许好戏又要上场。 Easy come easy go， 或许有把锁在你心里头，当你拍着我的前头，这意思是说你要走，还是没有一直往前看，别回头，让你快乐的事情还很多，人生不短，必须尽欢。 We party all night long。 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我们的世界里欢乐多到爆。 I'm so happy，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我们的世界里欢乐多到爆。 很久没有互动的男左女右，今天晚上终于又重新开张了，又到了我们1496红。那一直想当红人的朋友，不要再这个按耐热情了，赶快冒出来，就像刚才这首来自张震岳和 MC Dog 共同演唱的《一起 Happy》一样。 对，都聚齐了，然后今天呢该发出来的东西也都发出来了，看我们的公照也恢复正常了，也是两个人的了，状态呢也是健康的了，成熟的了，可以你们都来争红了，现在开始都争红吧。 而且呢今天呢也是北京乐广播应该是24岁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就25岁了， 又长大一岁，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就可以一起来追忆一下哈，这25年的时光里，男左女右也好，北京乐广播的很多节目也好，带给你的一些关于974的回忆。是不是 Smile 大福是一只猫，他首先就来留言，他说来了来了，北京的夜真的是越来越冷了，大寒嘛，你知道这个节气吗？ 过完了已经， 前些天小寒还没给你多大的厉害，然后大寒来了以后，你们就知道它应该是伴着西北风来的。我的记忆中哈，只要说你大寒，那整个空气骤降啊，那个温度骤降是伴着西北风的，所以这种大寒天气呢，一般来说在屋里待着，你都觉得就算屋里的供暖很好啊，你都觉得比这个平常在屋里啊要多穿一件衣服。平常你比如说屋里供暖特好的啊，有的家啊，我一点不夸张，但一点不夸张，他穿夏天的衣服嘛，在这个家里，他因为他也有地热啊，或者是暖气片特别烫。但是呢大寒一来，一般来说他不敢穿成夏天那个样子在屋里溜达啊，多少他得穿个什么秋衣秋裤之类的，在 这事儿也瞒不住你， 因为这个就是我的现在的现状。 平常 我还真敢短袖短裤， 跨栏大背心子。 是平常冬天这个家里供暖供成那样，我真敢是 短袖短。你之前感冒是不是跟这有关啊？ 之前 你三天两头老嘉宾旷工，跟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啊其实挺客观的，因为我媳啊内子已经到了最后两个月安胎，就频频去产检的这个。 各位朋友们您听好了，男左女右 频频去产检的这个阶段开始了。 男左女右老嘉宾，这位快要五啊没有奔五的老嘉宾 奔走香港 又要喜当爹了啊。 然后呢我呢因为我去送他产检这个频率多了，后来我们在这个总结的时候就说坏了，这次中招，这两次中招都是因为频繁的出入了这个医院场所， 公众场合大家还是应该戴口罩、啊、 而且我没戴口罩，我就没在乎这个，我就送他。我 作为一个老嘉宾、嗯、你知道吗， 是是是 话筒大过天， 这简直是 知不知道、嗯、你可以倒下， 一旦疏忽就你马上中招，这个是确实是啊，下次注意。好，这首歌来自 One Republic， 名字叫做 I Lived。 Hope when the water rises you built a wall。 Hope when the crowd screams out screaming your name。Hope if everybody runs, you choose to stay. Hope that you fall in love and it hurts so bad. The only way you can know, you give it all you had. And I hope that you don't suffer the take. Hope when the moment comes, you'll say I live. Hope that you spend your days, but they all add up. And when that sun goes down, hope you raise your cup. Oh, I wish that I could witness all your joy and all your pain. But until my moment comes, I'll say 狂野的一首歌曲哈， 那是因为他在生活着 I lived 啊，我还在生活 I lived 来自 One Republic。 如果说 I die 那就确实就是有点挂掉啊，自暴自弃啊，颓废啊，那种 I'm going to die 什么的，这种歌一般不会有人写，对吧？写出来也是非常晦涩的。 这个带劲儿的歌哈，今天晚上的红人我是纳斯佳听了更开心了。我是纳斯佳，今天晚上的红人，他说我开心听歌呢啊，我等着暖文章呢，我终于坚持听直播了。哎，寒冷冬夜，男左女右，一起聆听，温暖你我。 对 啊，小词儿都给上了啊。今天晚上红人已到位，看来周一120加这件事情呢，我们不用过多的担心了。而且呢，今天也是男左女右和北京乐广播哈，都很重要的日子，因为明天呢，北京乐广播哆来咪，1月23号是我们25岁的生日， 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挺好记的，123，永远记住123，每到123就一年，123就一年， 走你123，走你啊！我是纳斯佳，还是一个比较爱表达的朋友哈。他说，真的，我发现我真的是，说实话哈，我本来听别的台的节目更多一些，我是那些频率的忠实粉丝，但是在974的频率当中，我只听男左女右，就是我前面那个爱的更久点我不听，怎么样？我不听啊，就是我是纳斯佳，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有性格的听友啊， 自己的自由， 啊、对我其他节目，就去， 而且火。说你的节目就说你的节目，全少 了。我的节目呢，爱的更久点也去 啊， 不听 也去啊。 对他只听男左女右， 人家也不能天天收音机几个小时听下来呀、啊，对吗？ 我喜欢你这种性格，我觉得人真的只有最爱，才能够真的表达出你的一种真性情，对吗？ 选择当然是选择性，是每个人都有的权利， 都没有说之一。就这种听众，你说能不让人爱吗？特别特别可爱。 看日落，往大海里沉默，一动不动，到眼头烫了你的手。不要说，什么都别刺破，就算结束，努力温暖到最后。我想紧紧离开你，却从背后拉住我的手。你并没有用力，怎么我那么疼？我多想说没有关系，我还爱你，却记不住当初多有 阿妹江惠妹演唱的《我为什么那么爱你》。 嗯，这里边钢琴过桥是太熟悉了哈、啊，来自 Elton John 的那个一个桥段。 哎，老音乐制作人，你能把话说得明白点、啊？还没过桥， 就是 行话是吗？ 这个你没学过音乐，你就不懂。 不是，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也不懂啊。 是是， 咱们这档节目呢，你既然作为这个音乐制作人哈，也应该有这个秉承着给大家传播一些音乐 钢琴伴奏。你 对， 你就这 好好说不行吗？ 段落钢琴伴奏，但是呢，他这个过桥呢是这样，你不能让，基本上是这样理解啊，你 这样理解 应该不要让人声和他来匹配。他那个他是贯穿于人声跟那个音乐之间的一种那个桥段，他是专门把钢琴这一段露出来，你能听见滴答滴答滴答当滴当滴答滴答滴答当，这个是叫做一个过门一个桥段啊。当然你连京戏都不看吗？你连过门都不知道吗？哎呀，你当然你也不看京戏，我估计你什么都不，你就知道直播，明白了，你就知道直播。 不，真的这些年确实因为直播的关系哈，除非有六日的一些演出，就是去年开始才有机会，有可能去参与，其他的时间真的是都在直播，这话是真话哈。蜗牛的呆壳他说：“真的，我还是最爱男左女右相伴我入眠。”这个今天晚上。在这个感性的夜晚里哈，谢谢大家在回忆北京乐广播的时候能够很标签化的想到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哈、 嗯、 这个其实也很正常，就是一档电台里一个电台里他所被别人熟知的应该就是节目，对吗？ 对， 然后可能是哪一年的哪个节目，比如就像我现在想起的也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听北京乐广播浪漫情歌零点乐话、 嗯、 对吧，我也会想起的是那些年他们给过我的记忆，而现在可能想起的就是自己在参与的这个节目，我做了多少年，然后在这25年当中我参与了多少年、 哦、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的、 算日子了开始， 那必须的， 倒计时了都。 因为我是在25岁的时候开始做电台节目的。 雪玲呢，点中你之前的一个特别欢天喜地的节目，叫《彩铃乐翻天》啊。当然那个， 谢谢大家。 那说的是我们的大儿子去了国外去留学了、 啊， 再也不回来了，不认爸妈了。 谢谢你们在想到北京乐广播给你们的记忆里面会有一些节目，能和我有关，对，这是对我来说非常荣幸的事情哈。好吧，今天晚上呢，我们还是当下时做当下事。我们一会儿第二时段呢，会继续分享暖文章，还有冷笑话。嗯，120加需要你。 Record on again. I don't wanna hear sad songs anymore.

阿米尔汗新片《神秘巨星》首周票房1.75亿，拿下周票房亚军。《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前任三：再见前任》和《公牛历险记》位居周票房第三、第四和第五名。在首周拿下1.39亿的好成绩后，电影《无问西东》在上映次周再斩获2.98亿票房，晋级周票房冠军，成为内地影视的一匹黑马。截至目前，《无问西东》累计票房4.37亿。上周二至周四，《无问西东》凭借良好口碑，单日票房反超《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稳坐单日票房冠军。尽管《神秘巨星》上映后，《无问西东》让出了日冠的位置，但两者票房差距不大，《无问西东》可谓后劲十足。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21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22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令。 一晃就到1月20多号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欢迎一下1496红，他的名字叫做我是纳斯加。 纳斯加这个名字特别像，就是东北，然后离这个就黑龙江再过去，对对，离俄罗斯很近的那种边境的一些感觉嘛，哈， 波波娃的感觉是吗？ 是。 他说，热爱生活，喜欢独处，又依赖别人 啊，就是很多很矛盾的那个相处点哈。 的女生啊，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位已婚的红人， 所以他既爱独处，就是说婚后他生活他也希望有自己平静的这个单独的那一面，但是呢，他又不可能就是说我一辈子单身那种感觉，还是需要有人陪伴，这是很多女生，包括男性也一样，就是一种矛盾的相处点， 就是张弛有力嘛，就是人有自己的世界，同时也很喜欢和别人在他们的世界中分享。 你这样想就对了，这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生活理念。 好嘞，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完成120家的任务了，然后也到了你喜欢的第二环节，就是先听一会儿冷笑话好吗？ 先听一会儿，就一会儿啊， 就一会儿 啊。哎，他姐啊韩美跟我弟也就是他老公叶旭，那天啊叶旭陪这个老婆也就是他姐韩美逛街，你姐逛街，哎呦，又忽然问起那个百年愚蠢老问题，老汤愚蠢问题啊，对，就是哎，我和你妈掉水里你救谁？这冷不丁哗扭头就一直这么追问啊。人叶旭呢又是那种闷葫芦，就简直是哎低头不语在那儿苦笑。哎，我问你呢，我和你妈掉水里你救谁？你救谁啊？叶旭假装跟那儿沉思，你知道吧，假装跟那儿沉思，然后也不理他。旁边忽然有一小哥见此情形走过来对叶旭说，哎，先让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A little souvenir. Can I steal it from you? To memorize the way you shock me. The way you move here. Just wanna feel it from you. Do you like getting paid or getting paid attention? You mix the wrong guys with the right intentions. In the same bed, but it still feel long distance. You're looking for a little more consistency. But when you stop looking, you gon' find what's meant to be. And honestly, I'm way too done with the hoes. I cut off all my X's for your X and O's. I feel my old flings was just preparing me. When I say I want you, say it back, parakeet. Fly your first class through the air, Airbnb. I'm the best you had, you just be comparing me to me. I'ma add this at you. If I put you on my phone and upload it, it'd get maximum views. I came through in the clutch more than lipsticks and phones. Wore your fave cologne just to get you alone.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feels.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these feels. Ride your cup and chase. 像游泳健身了解一下，这位女士，游泳健身你也了解一下， 不会， 你 也了解 一下， 不感兴趣， 不学到时候， 走你， 不学谁到时候救你啊？ 不用， 你跟妈掉河里救谁？ 我也不去。 哇，你不去，哎，你到时候你啊，要是能有救人的这个能力的话呀，你应该把全家人都扛负在肩膀上啊。 有些问题啊，真的是就不要给自己添堵。对不对？给别人找麻烦，也给自己添堵， 就是有 好吧？22:40，进入到今天晚上，也是我们这位红人朋友。但是我真没有想到，我们这位红人朋友哈，他真的非常的自信、乐观。告诉你， 啊，哎、怎么？ 叶倩， 哎， 我是你大姐。 哎呀，好，是那个给我刻了那个手谕，那个对， 不是那位大姐， 啊、 又有新大姐了。46岁的大姐、 那个就是大姐，真的，您也就是 对 非常 大姐，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年轻的一位大姐。 对，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是一位46岁的朋友，其实没关系，我都40岁了，这咱们正好同龄人呢。 是您啊，您也就怎么说啊，也就是。我还真不好比方啊，因为 你上高中的时候，人家上大学， 是，也就是 就这么个差别， 对， 好吧。那欢迎你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而且这个年龄段就是活得如此洒脱的哈，是让很多年轻的朋友会非常羡慕的。 哎哎、我忽然想起怎么形容 啊， 你也就是我留了3级的那个女同学。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深到骨子里的教养是接纳别人的不完美。相信 你肯定也听过这个故事。一位大师临终前想找一个继承人，就让两个徒弟去树林里找一片最完美的树叶。大徒弟带回来的树叶不是很漂亮，他说，我没有找到最完美的树叶，就带回来还算完整的一片。二徒弟一直惦记着最完美的树叶，在树林里转悠了大半天，最终空手而回。他对师父说，树林里的树叶很多，但我没有看到完美的。大师没有言语，只是把衣钵传给了大徒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世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树叶，总是盯着事物的瑕疵穷追猛打，是一种低级的体现。做人也是一样，你我皆凡人，谁都有缺点，总要求别人尽善尽美，是极其没教养并且不道德的行为。元旦那天和朋友吃了顿饭，结果听他吐槽别人吐槽了一下午。就在我们见面前两天，一个叫小辉的同事约他和其他几个同事到家里打牌，结果他们一行人到了小辉家之后，才发现平时大条的小辉原来比他们想象中还要不拘小节，家里面乱七八糟的，客厅的沙发上还扔着几只袜子，散发着一股恶臭。朋友有洁癖，当时就忍不住说了几句，哎，平时看你打扮的人模狗样的，觉得你还算干净利落，没想到你住在这地方就像狗窝一样，这脏衣服都快发霉了也不洗一洗。反正我不管，你们想在这鬼地方玩你们就玩，我要走了。小辉一看我朋友转身就要出门，赶紧跑过去拦住了，让他将就一下，自己把客厅先简单收拾了一下，但朋友就是百般不肯。结果小辉也甩下脸子反击了一句，就你干净，就你牛，你牛你去和马云做朋友啊，但我们这种小地方干嘛呀。还没等朋友做出反应，小辉直接把他推出了房间。最后朋友跟我说道，这人啊以后再也不能交了。真的吗？我觉得未必。很多人在社交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在心里给别人树立了一座高大完美的雕像，我希望你怎样，你就必须按照我的想法来。结果你发现他不但不会像你想象的那般美好，反而还一身毛病，而你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和不完美，到头来只是既伤害了别人又膈应了自己。而且轻易指责别人的人往往更容易陷入被动，因为你自己也是不完美的。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遇到过一个同事，看谁都不顺眼，喜欢挑别人的刺儿。每次开会的时候他都对别人的报告指手画脚，他 PPT 里的表格做成柱形状就好了，哎呀颜色好乱呢，我看不清楚，这再加个目录就好了。但每次轮到别人给他提意见的时候，他又立马甩脸色摔本子，觉得别人是不懂在瞎说。过了大概一年半，因为业绩太差他被公司辞退了。但业绩差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真正让领导做出决定的是他无法接纳别人和自己的不完美。在国外常常有一些自发组织的问题讨论小组，里面的人或是脾气暴躁，或是酗酒抽烟，或是懒惰不愿工作，反正每个人身上没有一个是小毛病，但所有的小组成员全都坦诚相待。每次参加讨论的时候，大家便轮流分享自己的故事，说出自己的问题，其他人在听后也都会给予掌声和支持。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的时候我是很震撼的，他们的可贵不仅仅在于正视自己，更主要的是接纳别人。即便是一个身患艾滋病的人，在外面备受歧视的人，到了这个讨论会上也是平等的普通人。 什么是教养，它只是用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能够要求别人的叫法律。一个总是揪着别人的错误不放，放大别人的缺点的人，大多数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和优越感。真正有教养的人都懂得善意包容，就像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这方面，我最欣赏杨绛先生的气度。在《我们仨》这本书当中，他曾经写道，钱钟书身上有一种痴气，一心钻研学问，家务事儿一概不知。有一次钱钟书说，我把墨水瓶打翻了，把房东家的桌布给染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钱钟书不相信，说那是墨水呀。杨绛说，墨水也能洗。还有一次钱钟书把台灯砸了，杨绛说，不要紧，他会修。正是因为一次次接纳对方的缺点，才成就他们和谐美满的婚姻，以及先生高山锦行的人格魅力。当你看到别人的不完美，能够真正接纳时，当你意识到不完美从来就是生活的本质时，当你清楚明白不干涉才是人最大的美德时，你就会发现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原来如此简单。当你知道接纳别人的不完美也是一种善良的时候，你大概会做到了心平气和。 那些被风吹散的人啊，心里总留着一盏灯，那是用体会照亮的旅程，温暖曾经同行的人。那些被风吹散的人啊，一想起从前会多冷，时间虽无声却静静地问，你想要和谁共一生？每个流浪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每当心碎心慌心寒之后的飘荡，你有多 之后我们又听了这首来自陈洁仪的《被风吹散的人》。 嗯，今天听这种被风吹散这个被风吹倒那个的，确实是挺应时应景。而且呢还要注意一个题外话，防风防火啊。因为为什么呢，从昨天开始啊，我发现啊，我回来啊，我就赶上一起儿，大周日的啊，夜里晚上回来就赶上一起儿，我说前面怎么不像是就是去查酒驾那种灯啊，就是那种茶叶的那灯。我再开镜一看，哇，一堆救火车呜在那往一个地方开。然后呢今天呢我这刚一行，又是在朋友圈又一堆人发，哎，哪儿又着了，然后又有救火车呜又过去了。我说这个看来真是大风季一来啊，你确实有的人他不知道为什么那块他就着了，就是风一干燥他就能给吹着， 注意防火哈。今天晚上的红人，我是纳斯佳大姐啊，挺热爱生活，挺有趣的。她刚刚呢还特别给我们 po 了一张照片， 真是， 就是天冷嘛，大家都会吃点暖和的，尤其是想到火锅啊，真的觉得是冬季的首选。她今天晚上的美餐呢就是牛肉丸火锅。 馋死我们。 这是他的朋友，来自广州的朋友，每年冬天都会寄来的，这里面是有情谊的哈。 让我感觉那个弹力很大，就是你往那个桌上一弹，很 Q， 很 Q， 很 Q 的哈， 顶顶顶的那种，那个都得手打，拿棒子把那个肉啊打得非常非常细腻，然后团成团子。 大姐家呢，这个看起来人口也不是很多哈。 说实话，她真的不像大姐，人那照片发过来以后，我 很嫩的， 都你都不像我留了三年级的这个女同学，你这就像我是当年的这种女同学。 没有，但是你知道，就我们这个年龄段是很容易被人叫大姐的。 啊、 哦，就比如说我家里要是有点什么地方找人来修理的话，他都会说，哎，大姐，你看这行不行？然后我说，你等着，大姐我马上到。 大姐我就不来了。 不是，那你说人家怎么说？姐，你看一下， 美女、哦， 也显得。不，这个作为服务行业的人，人家还是要尊重这个、怎么说呢，严肃认真的这个气氛的哈。 也是， 我想可能无关乎你的年龄，但他就这么觉得很随和吧，对不对？反正人家肯定都是九零后的孩子，对吧？你说管你叫什么、大妈也不合适，大婶也不好， 也是哈， 对不对？ 太小的小孩吧，管你叫美女，你有种侵犯感。 对，所以我后来想，大姐就大姐吧。我也这几天经常被人叫大姐， 是，我也经常被人叫大姐啊。 你 我头发长，头发长，我一扭过脸，幸亏我一扭过脸来，他看见我胡子了，吓得当时愣住。 好嘞，听完这首歌大概也就48秒吧，我们进入到第三时段。 好，待会儿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云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Thank you. 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腾飞新体验， 超口碑爆笑舞台剧《贼在囧途》升级来袭，意外频发，危机四伏，囧贼依旧，搞笑加码，引人入胜的情节，加上超乎想象的喜剧效果。1月17号到2月3号，北京西区剧场，让你不笑不归。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为大家诚意推荐这部爆笑舞台喜剧，在一段荒唐搞笑的故事里，看一群小人物对信任、对情感的另类解读，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无可奈何与真情实意，让你笑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 23:01: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22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第3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 注意保暖，注意防寒。 对，今天晚上是80%健康的叶谦啊，已经光临了直播间。 我们80%健康， 你不还是有些咳嗽吗？ 啊，也是，对， 8.5%， 嗯。 我们希望他，也祝福他，祈祷他啊！接下来的3天3个晚上都能按时光临， 哎， 好不好？ 你说对了，其实你要现在要求我这种就过40以后啊，你要求一个过40的这种群体，是一个天天的十全十美、100%的这种健康状态的人啊，你可以要求，但是呢，怎么说呢？岁数一大呢？确实呢，有一些事情就是你本来你一周 力不从心， 你一周能好的是吧？你这次变成2周才能好。 对， 你 恢复 你喝醉了，你能平常你睡一觉就能好的，这回晕2天，这同样的喝醉的酒量都是这样的。然后那个在球场上你要喜欢运动，一碰一撞，我刚才还跟这个群里跟人聊，我说现在真完蛋的玩意儿，这岁数一大，一撞一碰啊，缓一周，一周他还在那儿酸痛，就下周了我上场了，那个旧的那块老那个硬伤还在疼呢。那之前年轻的时候，你第二天就上班了就没事儿，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就绝对就没事儿了。这就是一个怎么说，细胞可能就是再生的能力特别差。 对，由此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来哈，就是年轻的时候应该尽情的啊，跑跑跳跳，打打闹闹啊，上蹿下跳。 到了上岁数以后呢，你要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 是的， 避免一些风险的一些运动。 对，我们来看看今天晚上这位少有的会比我们年龄大一点的红人，我是纳斯加。但说实话，透过这个微博，我们所看到的你的家中的一切，真的没有一点点奔舞的迹象哈，还是非常的潮啊。然后呢，也很热爱生活， 嗯， 丝毫没有一些这个浓重的哈，这个中老年气息哈。 啊，我说他这个气质什么的，又是一种另外的呢，因为他在西域长大，他在乌鲁木齐出生长大，然后呢，他在外上学的时候啊。不常回家了。那个纳斯加这个名字呢，也是以前外教给他起的，他确实是俄罗斯名字，是一个俄语名字啊。俄语呢，现在他也只记得几句日常用语了。那你在外上学的

但是呢它的旋律，它的你甚至包括你唱出来的旋律，你还能想出当时这是一个竖琴的伴奏什么的，那种立体的音符也会在你的脑海中纵向的出现，那就是你的音乐记忆力。人的音乐记忆力其实挺多的，那个记忆库里边真的挺多挺多的，有时候你不经意你就能哼出你几十年前听的一个歌，但是呢它确实牢牢的在你的这个记忆中。 我今天晚上带来这首歌呢，是要唤醒大家的广播记忆，尤其是北京音乐广播，在1993年1月23号正式在地球上发生，到明天呢，也就是再过个40分钟之后哈，就整整25岁啦， 是 25年了。 一二三很好记，1月23号，每过一个这个1月23号，它就大一岁，大一岁，大一岁。当然人家节目不怕大，人怕大人怕老，节目不怕节目，然后这个波段啊，这个整个这个空间它不怕，越老越好啊，越多的资产无形资产，这是非物质非文化的非遗产啊，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把前后顺序 捋 明白了再说哈， 别全废了。 所以明天呢是我们25年的纪念日哈，也是北京乐广播生日的纪念日，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分享25年的温暖回忆。我个人我带一份礼物来，好不好？ 因为你个人要代表谁？ 没有没有，我个人，我也带份礼物来，好不好？ 你一份礼物你够谁分的呀？ 那你也不带有什么办法？ 这不就两份够谁分的呀？ 那总比没有强吧？ 行啊，咱明天是不是选个红人就送出去了？ 不一定。 Your song 来自 Rita Ora。 Shimmy, yeah, shimmy, yeah, shimmy, yeah. Drink, swalla, la, la. Drink, swalla, la, la. Swalla, la, la. Shimmy, shimmy, yeah, shimmy, yeah, shimmy, yeah. Drink, swalla, la, la. Drink, swalla, la, la.Shimmy, yeah, shimmy, yeah. Bad girls gon' swallow, la, la. Bust down on my wrist and it be. My pinky ring bigger than this. Matter how I'm Beverly Hills. Dollar got too many girls. Matter how I'm Beverly Hills. All she wears red bottom heels. Push it back it up, put it on the top. Push it drop it low, put it on the ground. DJ pop it, she gon' follow that. Champagne.Shimmy, yeah. Drink, swallow, la, la. Drink, swallow, la, la. Swallow, la, la. Shimmy, shimmy, yeah, shimmy, yeah, shimmy, yeah. Drink, swallow, la, la. Drink, swallow, la, la.Swallow nothing, word to the Dalai Lama. He know I'm a fashion killer, word to John Galliano. He cupping that Valentino. Ain't no telling me no, I'm the one that he knows. I got wife and these thoughts, you don't get wins for that. I'm having another good year, we don't get blimps for that. I can't still call, we don't get minks for that. When I'm popping them bananas, we don't link chimps for that. Okay, Katie, 2 years, now your time's up. Bless her heart, she throwing shots, but every line sucks. I'm in that cherry red foreign with the brown guts. My shoe slapping like dude de LeBron. All your girls in here.If you're feeling thirsty, come on, take a sip, 'cause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Shimmy, shimmy, yeah, shimmy, yeah, shimmy, yeah. My love, swalla, la, la. My love, drink, swalla, la, la.

不管是撑到今天还是顺利走到今天呢，都有仗于大家的喜爱哈。 那时候真能称作是什么用途画家，就是御用画家之类的，因为他是真的是工作御用，就是用途性的画家的、 嗯、 并不是说就是鉴赏性什么艺术家。后来画家都变成就是说是画家是艺术家之类的，是这种感觉了，因为他不再是功能性的了。那、 就是、 在这之前 对 你这个功能性可能就 记录 啊、现在你看家里啊一点就是就比如说那种小的傻瓜相机、 嗯、 就是那种 都非常 那种数字性 没人使用了， 对你就随便扔给孩子让他随便照着玩去， 他的 这个一个三岁的小孩 我要手机， 哎，对，他就你这 给我手机， 这功能性太单一了，你照完了又不能说 没有什么比手机更好的， 就没什么意思。 你给他收音机， 哎，有 点意思，你把我收音机给他， 嗯，啊、他也是 撇了给， 他也能摆弄摆弄摆弄，后来他觉得 没兴趣了， 对， 就是他觉得能够给他提供的快乐的成分太少了，太单一了， 一个声音从里边出来也是没什么意思。 但还好一个频道当中有不同的节目哈，不同的节目呢有不同的主持人，不同主持人呢说不同的话， 但我说这里面 有不同的内容、 说有好玩的故事，有好玩的这个好听的音乐都能从里边出来，但是呢你不能挑，哎，对，这是一个这个很大的问题。他说我不能挑啊，咱们那个是不能挑的，就是如果听直播的话我还得给他解释，我说这个直播是为什么不能挑，人家给你做好的节目人家在实时的播放、 哦、 你只能是这么听下去，人家播什么你听什么。那他就不理解，那我这个 iPad 里边我有的是，我可以挑、 哦、 我可以随便听自己想听的字啊，弄自己想弄的、啊、 这说明就是大家的自由度更宽泛了，每个人都想要单位时间里哈获得自己最极致的享受的东西、 嗯、 没有人去为你的广告我要听半天，为你的不好听的歌曲听半天，但是能够忍受下来听下来的人那就是真爱，对不对？ 是 能够听完长达十分钟的海参、 啊、 还能够回来的人、啊、 还活着的人 还听着的人、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Hard Feelings Loveless， 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生活的不完美，或者说是就像文章所提到的，这个时代里有好有坏的一切、 嗯、 我们必须承受接纳，对吧？ 对， 这是善良的听众朋友们啊。 对， 我们第40分 你要格局要大啊、吸收所有的形式，不但自媒体啊、还有传统媒体，就是格局要大一些、 嗯、 你能享受到更好的维度的欣赏。 对，flowers for all my rooms. I care for myself the way I used to care about you. These days we kiss and we keep busy. The waves come after midnight. I call from underwater. Why even try to get right when you've outgrown a lover? The whole world knows but you. It's time to let go of this endless summer afternoon. Hot feeling.These are what they call hard feelings. Oh, love. These boys and fevers, I'll leave us right here in the cold. Oh, oh, oh, look at the hard feelings. Oh, love. I wish I believed you when you told me this was my home. Oh, oh, oh, oh.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从看不惯到离不开的欢喜姻缘，一场跨越地域和时代的文化碰撞，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2017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即将贺岁登场，我是制作人朱红，这是写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一首创业者之歌，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邵泽辉指导，期待您的关注。 1月25号到1月28号，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 The weather. 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气温很低，风寒效应明显。夜间到明天早高峰期间出行需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偏北风将持续维持3-4级左右，预计最高气温-4度，天干物燥，请及时注意补充水分。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可达6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北京时间23:32:38，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的男左女右，到了他周一晚上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段，坚挺的时间段，寒冷的时间段，北风呼啸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啊。北京也不是老不下雪，就老是觉得暖冬什么的，也冷一个给你们看看。下周好像整体是零下的啊，就没有一天是零上的感觉，所以大家还是要防寒保暖。 23:33:0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22号周一晚上第4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是，他是东北人。对于刚才我说的北京是不是真的寒冷的话，他可以呵呵啊，但是你就算呵呵啊，北京他也不暖和呀，起码他是已经不暖和了，这种感觉。嗯， 我现在真的 也经不起那个冻啊， 毕竟年龄大了，对不对？另外呢，也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了 啊，也是习惯于这种平均温度了。 说实话，我挺喜欢北京的冬天的，我觉得东北的冬天是太冷了， 嗯， 那种冷是在户外不能长时间就是活动的。 对，所以在这种大东北的人呢，通常都说你们那误解了，我们是更不惊冻，更怕冷了，因为我们都冷怕了，就是。有朝一日我真的是就算不嫁出去，我也要就是说拼出去，我就别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地方待着。有很多这个我这个东北的朋友是这么说的，他真是这么说的。 对， 他就是说就是太冷，就是确实有冷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我不想在 在那么冷的地方待一辈子啊，他确实是跟我实话实说，原话原说。 如果你穿的毛衣毛裤或者是棉衣棉裤的话还好，像我们这些哎怎么说呢，已经习惯了，就是冬天就是一个秋裤已经顶天了，对不对？ 我想了想， 顶天了啊。 我想了想也是、啊、那么你反过来说，当然北京是大都市啊，这有很多人舍不得离开，但是你真的是给你一个适合的生存环境特别好的，比如鼓浪屿、厦门啊，这个就是这个海边的这个南海，这些沿海的城市， 海南， 对，海南、哦、这些三亚，你觉得你后半辈子你在这种环境下，那才是真正的阳光沙滩，很少有这个非常寒冷的感觉。 你去吗？对吧？ 对， 其实只是说命运在某一个年份当中哈、啊、发生了一些事情，它最终决定了你留在哪里。当然你在脑海当中之前有规划啊，并且对人生有设计的话，那另当别论。可能大多数的人都是在一些关键年份中做出的一些关键决定，而最终定夺你的后半生在哪里，是吧？ 30岁以后样子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了。 对啊， 你还有什么不可给 心生吗、 哎、你还有什么不可给自己定夺的呢？ 哎呀，一晃也和北京乐广播在一起也16年了。 16年也不算不短了、嗯、 再遥远都跟随你，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是一零，向后已侵吞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 你不 转飞时就再找不回来。 Toasted 来翻唱卡朋特兄妹当年的一首也是挺脍炙人口的歌曲，脍炙人口的歌曲叫做《邮递员先生》，Please, Mr. Postman。里边有一句，我觉得他唱特甜美，就是那个过门叫做 Please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就是那一句， 现在的孩子们大概再也。没有办法体会到那种等邮递员叔叔哈来给自己这个信件，现在是等快递员叔叔，对吧，现在基本上都是 快递员 叔叔 拿个笔你就随便签一个也不知道你写什么。原来邮递员其实挺事，你可以说他叫挺事儿的，他在他的那种职业范畴内 应该说是严谨了， 对，就是他怎么说呢，他在他自己的那种职业范畴内，他有一种小小的操纵感也好啊，你这么理解也好，也是或者是他对于他自己职业他的把控嘛，但是相当的那种强，有一种强的那种把控力也好。他来了以后呢，他都说我不能每次都给你代笔啊，自己以后刻一戳啊，对吧？ 你说那是挂号信 啊，你准备一戳啊？我说我一小孩，我当时是小孩嘛，我说一小孩，我哪给你准备戳去啊？就家里哪给我刻戳去？你让你爸给你刻一戳，你知道吗？就是你小孩你 那时候跟谁写信啊？ 他有的人给我来书信来往，这还是有的 哦、 啊，这还是有 的。搞对象的时候是 不是、啊，当时笔友还是有的、啊、 哦，情书的年代。 对，然后再说挂号信，就有的一些学校啊寄过来一些什么书籍，这些、 哎、 你还是笔友，你还是得有一个、 哎、 怎么说呢？人家告诉说你多跟您年龄大小没关系啊，你准备一戳啊，就这种意思。我说一个小孩要 当年还是要给电台写信的，寄到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当时叫北京音乐台。然后什么什么节目邮编是100022、 嗯、 我上大学那会儿真的没少给电台写信，但是 痴迷不改， 不是说我写信参与什么节目，而是 有时候会答题 啊、 那个时候是答题嘛， 对对对， 我不是，我刚才说的参与节目不是说我要表达我对叶谦的喜爱，我给他写封信， 那太 不是那意思啊， 太肤浅了， 我的时候就是写信，告诉他们这个答案，当时还有音乐魔方啊什么的，或者是也有点歌节目哈，就是自己写点内容。哎，我当时特别 lucky 的是我每次写信都中了， 就是你的文笔或者你说自己写字漂亮，可能占了很大 一部分，有这么一点原因吗？ 啊，人家觉得看着这姑娘的字啊，就是这养眼啊，看着她这个文采呢，这个文笔呢，语言组织能力也行啊，读出来应该就不用咱们过多的筛选跟编辑了。这个人的这个姓啊，以后啊注意啊，这人叫韩立啊，注意啊，他入了黑名，他入了红名单了啊，以后他的姓呢，你们就都给他筛出来，基本上都能用啊，都能用，基本上是这样的吧，肯定的。 写字漂亮确实还是给自己有一点这个讨巧的成分在的，但是字不是一下子就能写好的，它肯定包含着每一个写字人日积月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投入哈。在这样的晚上，冬夜的晚上，突然间好想和你听这首《春风十里》，因为我觉得新的一年其实春天也快来了。 对， 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第一个在地球上的人，那应该是谁啊？如果不是不是，那是神话中那个新约旧约里怎么说的？其实真正怎么说呢？真正按那个记载来说呢，他们管那个最早的发现的一个史前人类吧，这叫那个猿人吧，叫 Lucy， 他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还是一个母猿人，叫做 Lucy。所以呢 ，I believe the Lucy is the first person on the earth 啊，就是这个叫 Lucy 的这个猿人，应该可能是被定义为在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个人类。 好啦，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23:54，我们要特别谢谢今天晚上的红人，我是纳斯佳，谢谢你的认真的工作，让我们今天晚上的留言已经达到了141条之多啊，远远超过了120家，真的是一个好的开始哈。我们说这个周一买卖息的这件事情呢，在大家的努力之下，终于被打破了哈。 是， 我们可以很傲娇的说。哪天都不息啊，哪天都很热闹。 谢谢，周一的晚上，这么冷的晚上哈，大家就围绕着这么一个姐姐红人，然后呢，跟我们热络的聊起来。我是纳斯佳，谢谢。然后这100多条留言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有你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特别要说明啊，明天是北京乐广播的25岁生日啊，所以男左女右明天晚上也将是一期很特别的节目，我们大家在一起追忆一下这25年你和北京乐广播的温暖记忆。那明天白天呢，可以好好的回忆一下了。 对，一二三，25岁生日快乐， 晚安。 It leaves a hunger and endless aching need. I say love, it leaves a flower and you, it's only seed. It's a heart afraid of breaking that never learns to dance. It's a dream afraid of waking.Afraid of